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6日，迪士尼乐园连续8年录得亏损，下月中起每周营运6或7日。 本港首季整体罪案数字升48%，诈骗案升65%。 消委会过去2年收到食肆相关投诉，较2020年升近1倍。 泰国大选，前进党胜出，党魁称上议院没理由违背人民授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靶场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寻日消委会咧就有一啲嘅唔同嘅报告啦，其中咧有啲系关于食肆嘅，咁就消委会咧系今年头4个月嘅接获咗咧就系400多宗同食肆相关嘅一啲投诉啦，咁当中系130多宗咧都系涉及到一啲嘅收费争议，以数字嚟讲亦都话系比上年嘅同期咧升咗咧系超过1倍嘅咁。咁另外当中一啲嘅投诉内容咧都涉及到而家时去食肆嗰度食嘢咧，可能你落单咧都未必系人手落单嘅，系自己去扫呢个嘅二维码落单嘅啦。当中一啲嘅内容都涉及到喺当中嘅咁。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一齐讲下关于消委会啊。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整体嚟讲，其实数字嚟讲，系咪上年同今年嗰啲嘅食肆投诉都系比起过往嚟讲都系多咗噶？同埋涉及嘅内容通常系啲咩咧？ 系比以前多咗噶，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同期旧年啦，不过因为同期旧年系呢个时间咧就是、第五波嘅疫情啦，咁都有289宗，咁但系而家咧就头呢4个月咧，我哋收到成453宗嘅投诉，就上升咗57%。咁而咧里面咧嗰、那个升幅最主要咧就系喺呢一个手机 app 啦，或者订餐啦，又或者系用一啲二维码上面去订餐嗰方面嗰个嘅价格嘅争议，因为好多时就系、是、如果食肆喺唔同嘅宣传渠道去展示佢哋嗰个收费嗰阵时有唔一致嘅地方。又或者係個客明明睇到個價錢，好似我哋有一個個案咁樣，明明嗰個價錢咧就已經明碼實價㗎啦，但係點知去到俾錢嗰陣時咧就話唔係，原來個價錢咧已經係舊㗎啦，我哋要收翻個新價。又或者咧係點餐嗰陣時係就話唔收服務費嘅，咁但係點知咧去到俾錢嗰陣時咧，亦都係話要收翻呢個加一服務費嘅話咧，咁自然咧就會令到消費者係引起個不滿啦，咁亦都係導致到一個投訴嘅。咁亦都係有啲情況咧，就係、是、一個文化上面嘅界定啦，就係、是、今次我哋一個個案咧，都係講翻究竟俾杯熱水你算唔算一個茶界咧？咁因為個消費者覺得好明顯就唔屬於啦，你即係你俾杯熱水我飲啫咁但係咧就去到臨嬲尾嗰陣時，只係有一頁嘅呢一個餐單上面係寫咗話係會收呢一個茶界，即係熱水係界定為一個茶界嘅話咧，咁亦都係引起爭議啦。 即係其實佢係俾一杯熱水佢，就唔係熱茶佢，但係就當話係茶界，咁就另外要收錢咁樣。 係啦，係啦，因為個事件就係、是、即係兩個人去食飯啦，咁但係當然就係、是、個朋友就係點樣飲品，咁但係個個投訴人咧就冇點到嘅，就純粹咧嗰陣時個主嗰、那個職員咧就係、是、服務員啦嚇，主動咧就幫佢遞咗杯熱水，咁但係就埋單嗰陣時咧就竟然咧就係、是、話咦？佢就係會收咗佢一個中國名茶水嗰個收費，咁總共咧就係40元，即係每位20元啦。咁佢就話：咦，我冇飲茶喎，我亦都冇任何即係用過呢個服務，咁點解你要收我錢咧？咁但係原來咧就係、是、話去到個餐牌裏面咧係寫咗係呢一個熱水都成為一個茶界，即係嘅界定。咁所以咧，佢就覺得有少少係誤導，即係冇講過俾佢聽，同埋咧其實個定義上面係有出入嘅，因為一般人理解嗰個茶界就即係有杯茶，同埋英文都係講 tea， 咁但係到界咧就係講緊啲醬油啊，又或者係一啲辣椒醬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佢認為係有唔妥之處咯。咁但係結局呢一個個案都係冇冇回翻嗰個20元俾個客，咁但係咧就係、是、嗰個餐廳咧都係 知道嗰個嘅不滿之處，咁亦都係同意咧，就係、是、修改翻佢嗰啲嘅宣傳同埋係嗰啲餐單啦嚇，係確保咧個消費者咧就係、是、會知道究竟佢嗰個茶價上面嗰個嘅定義咯，個避免同樣嘅情況去發生咯。 嗯，點樣減少呢啲嘅問題咧？即係一方面就話我已經喺個餐牌度寫咗噶啦，一方面就話其實我理解又唔係咁樣喎，咁同埋呢一個係咪同而家即係同即係？出現的問題咧，即係呢個文化定係一路以嚟已經大家覺得茶界就應該是茶同埋醬料啦，咁呢個係點樣嘅？你話消委會嘅睇法係點樣？ 其實咧，我哋嘅睇法咧就好直接嘅，因為咧好多時即係大家喺一個文化上邊覺得茶同埋茶咧，多時都係啊，即係譬如話即係譬如話開個香片啊、壽眉啊咁樣樣係一盤茶啦。咁而芥咧就好都好明顯啦，就係、是、一啲醬油又或者係一啲嘅調味料啊咁樣樣咁令到大家食嗰陣時係會惹味啲。咁但係咧，若果係喺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原來係消費者係唔知道佢原來熱水都係收錢嘅話咧，咁但係同埋係個餐廳即係個食肆自己本身主動去送上個熱水嘅話咧，其實消費者一般嚟講咧都會認為呢一個唔算係一個收費嚟嘅，唔係一個需要嘅收費。咁如果餐廳係冇採取合理嘅措施去解釋嗰個收費嘅情況，即係譬如話一早已經講俾啲客聽，原來你熱水俾一杯水嗰陣時咧，我哋都會收錢㗎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未必係構成一個合約咯。咁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 okay. 即係消費者去提出嘅爭議咧，亦都係非常之合理嘅。 嗯嗯，頭先講到話一啲收費爭議入邊咧，有啲係涉及到可能係自己落單或者係即係用一個收費嘅電子平台去落單去出現嘅一啲爭拗咯。其實當中係收費爭議入邊佔咗幾多部分係呢一啲電子平台落單出現嘅個案嚟嘅？ 如果喺根據我哋好快嘅搜尋啦嚇，咁應該咧就係有直接有關於二維碼嘅話咧，喺舊年嚟講咧都大約係20宗到啦。咁因為係直接即講到明係呢個二維碼嗰個嘅問題，就係佢同其他佢嗰個餐廳或者食肆上面展示出嚟嗰個嘅價錢咧係有出入。咁而令到個消費者係不滿嘅，咁呢一啲咧就係真係好明顯嘅情況啦。咁今次我哋都講咗兩個個案啦、 okay. 有咩建議呢？即係係咪每次我哋落單先又要望清楚我落喺個電子平台落嗰陣係幾多錢，每一項幾錢，到埋單嗰陣又逐張單再對翻，係咪每次都一定要咁樣呢？或者你哋建議點？ 其實建議第一件事咧，就係俾個業界同埋啲食肆嘅，因為咧若果係用即係日新月異，咁大家係用科技咧去改善自己嗰個嘅業務，令到佢有效率啲咧，呢個大家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咧就嗰個一致性同埋統一性加埋嗰個嘅準確性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冇理由你門口嗰度展示嘅大牌，因為個客就係俾你呢一啲嘅宣傳係吸引噶嘛，咁然先行入去你嗰個食肆嗰度。咁但係跟住然後咧就係、是、你叫我係直接用嗰個二維碼去點餐啦，咁但係咧裡面嗰個價錢原來同你嗰個價錢係有出入嘅話咧，呢、一個係個消費者控制唔到嘅，係呢一個係絕對係嗰個食肆本身嗰個責任啦。咁同埋咧，其實咧佢亦都有一個法律嘅責任嘅。若果你事實上係有唔統一嘅地方，同埋有呢啲嘅誤導嘅情況嘅話咧，可能即係會出現咗商品説明條例嘅誤導性遺漏啦，或者甚至乎係商品説明嗰方面嗰個嘅觸犯咗相關嘅條例。咁呢一個咧，食肆係絕對要留神嘅。咁但係消費者咧，亦都係要小心啦。咁就當你去點餐嗰陣時咧，都真係明碼實價要睇清楚啲收費啦，同埋呢一啲嘅，譬如話係切餅啊，或者係開瓶啊，又甚至乎係呢一啲嘅茶界嗰方面咧。咁若果係真係冇寫清楚嘅話咧，係一早問清楚啲，同埋一啲附加費啦嚇。咁都係問清楚嘅話，係比較穩妥啲咯。 嗯，另外你哋尋日都講到關於體檢方面嘅，即係身體檢查方面嘅一個你哋嘅調查啦。咁有睇成33個一啲嘅基本體檢計劃嘅，價格上面我見都差異幾大喎，由800多蚊去到8000多蚊都有。點解會爭咁遠咧？同埋當中有啲咩發現或者啲市民要留意咧？又？ 其實呢一個咧就真係大家需要留意嘅，因為大家好多時咧去做體檢嗰陣時咧，都會諗係去醫院做啊，又或者去一啲私營嘅醫療機構嗰度做啦。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其實佢哋收費方法咧都幾唔同嘅。咁大體嚟講咧，就如果係醫院嗰方面嗰個嘅收費咧，通常咧就價錢會比較高啲，但佢包含嘅項目咧亦都會比較多。咁但係如果係私營嗰個機構咧，佢就係比較係拆檢式收費啦嚇，就係用一個低啲嘅價錢咧，就係做一個基本嘅檢測。咁但係咧，就係好多唔同嘅測試嘅項目咧，都係需要額外收費嘅。咁所以咧，就當兩樣嘢擺埋一齊之後，我哋做咗一個好簡單嘅比較咧，其實可能咧就係相若嘅。咁同埋咧，就係好多時亦都會睇到咧，大家比 嗰個測試嘅項目咧，嗰、那個數目咧都可能係好唔同，有啲咧就可以好多，但有啲咧可能得微微數項嘅啫。咁所以咧就係、是、消費者去睇嗰陣時咧，亦都唔可以純粹被嗰、那個價錢又或者係有幾多項去吸引。其實最直接同埋最正確嘅做法咧，係應該去問翻你嘅家庭醫生。睇翻你自己嗰個病史，又或者係自己嗰個嘅年齡啊、身體嘅情況啊等等咧，就係、是、去問下究竟我應該要做邊一啲檢測，咁跟住然後咧先至去揾相關嗰個嘅體檢中心啦、啊、去幫你去做呢個體檢啦。呢、這、一個就係我哋睇到嘅情況啦。咁同埋咧，就因為好多私營機構咧，佢哋係比較拆檢式，即係附加式咁嘅收費咧。咁、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是、同一樣嘅檢測，譬如話子宮頸癌啊，又或者係一啲。肝功能啊、腎功能啊嗰方面嗰個收費咧，其實咧都可能咧嗰、那個差異都係比較大嘅。咁、譬如話俾一個簡單嘅比例嘅例子咧，譬如話運動心電圖嗰個檢測啦嚇，嗰、那個調查計劃咧收費可以由1800蚊去到3800蚊不等，咁即係爭成一倍。子宮頸嗰、那個細胞活片啦，即係我哋叫 Pap smear 嗰個 test 嚇，嗰、那個收費咧可以由大約係300蚊去到600蚊，都係爭成倍。咁所以咧，消費者若果好多時唔問清楚嘅話咧，咁、那個加加埋埋嗰個價錢咧，可能都會幾唔同。同埋我哋都發現咧，有一啲嘅私營機構咧。當我哋問到佢呢啲附加收費嗰陣時，可唔可以電話？我哋電話查詢嚇，佢唔會話俾你聽嘅。好多時都叫你上嚟之後，我哋先話俾你聽。咁其實對個消費者嗰個資訊嘅透明度咧，亦都係非常之低。咁、最後仲有一點咧、就是，就係好多時咧，即係我哋都發現咧嚇，有某一啲嘅計劃咧，就唔係有三成嘅計劃啦，係冇醫生參與喺診斷。咁同埋有成一成半啦嚇，唔係由醫生講解個報告。咁其實呢一啲咁。技術性同埋專業性咁重嘅一個行業，同埋一個體檢、對個消費者嚟講，即係睇下究竟自己身體狀況噶嘛。如果唔係由醫生去跟進同埋判斷嘅話咧，咁其實嗰個誤差出現咧，可能會比較大。嗰、那個即係對你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嚟講咧，都係會有啲不明朗嘅因素咯。 但呢啲體檢有冇醫生去參與，話邊啲人去參與，本身有冇一啲資訊係寫清楚嘅，同埋係咪個價格上有冇平啲咧？如果冇醫生參與嘅體檢嚟講，係咪都可能會出現啲咩問題咧？ 如果冇醫生去參與嗰陣時咧，第一究竟做邊一行嗰陣時已經係唔係好清楚啦嚇，因為當然平時嘅一啲體檢中心梗係希望你越做越好啦，因為係個生意越做越多嘅好啦，因為你個生意係多啲啊嘛，咁所以其實嗰個需要上邊咧已經係好基本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醫生一般嚟講咧都係先採取幾乎係冇風險或者低風險嘅檢測方式啦。咁而一啲比較大風險嘅檢驗咧，就係、是、真係有需要嗰陣時先做啦。譬如話啲癌症啊嗰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自己走去做癌症嘅話，如果你出現咗呢一個我哋叫做假陽性或者假陰性嘅話咧，其實個判斷咧一係就驚慘死，一係咧就係嘥咗錢。咁所以咧亦都係無用。所以咧醫生嗰個臨床嗰個診斷。作出準確嗰個嘅分析同埋評估加建議啦，都係非常之緊要。咁消費者就即真係應該要問清楚，然後先至做體檢。咁令到你啲錢咧，因為每做一個體檢都唔平嘅，可能隨時幾千蚊。如果你再做多啲一啲貴啲嘅話，可能去到萬幾兩萬蚊嘅話，咁自然即係希望有一個專業啲嘅建議係會比較穩妥啲咯。 頭先就係問啦，會唔會冇醫生嘅呢啲體檢係會平啲嘅咧？這個可能會唔會都係消費者嘅考慮咧？會唔會喺個計劃嗰度寫清楚啊？這個係只係某一啲醫護人員參與嘅啫，就未必。有醫生嘅咁， 呢啲都係我哋要查詢嗰方面嗰陣時候，佢哋先至會會話到俾我哋聽嘅。咁但係我哋都睇唔到話冇醫生診斷呢一樣嘢咧，係一個必然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即係消費者咧，因為今次我哋睇到咧，有某一啲嘅機構，又或者係體檢嘅項目咧，事實上佢嗰個嘅資訊透明度係比較低啲。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教育翻個消費者咧，係要問清楚究竟係咪有醫生去幫我哋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去講解翻個報告啦，同埋去跟進啦。咁如果係純粹借得個護士或者係化驗所有人員嘅話咧，咁就大家真係要略為要留意啲啦。 有啲體檢係咪話涉及到二人同行又平啲，或者信用卡優惠又平啲？當中喺嗰啲價格嘅標示上面有冇清楚咁列出嚟嘅都？ 其實咧就我哋今次都係發現都幾得意，因為咧好多時咧就係有一個價錢，跟住然後另外一個價錢咧。即係查咗個原本價，然後咧就有另外一個價錢，但係咧就從來冇講清楚咧第一個價錢係乜，第二個價錢係乜，加埋咧若果係一啲有時限嘅推廣嘅話咧，究竟係咪 清楚無誤咁話俾個消費者聽。咁所以咧，就喺一個咁嘅演價錢嗰個嘅展示嘅情況底下咧，就會營造出好似有一啲即係好抵嘅折扣嘅效果啦。咁而令到個消費者咧產生呢一個迫切性嘅感覺，就即係令到佢哋哎呀，好似平啲嗰陣時，我快啲做咗佢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呢度咧都要提一下啲體檢中心嘅，因為個原因咧就係若果你係從來冇用過原本嗰個價錢去做過個銷售嘅話咧，咁而你純粹係寫咗喺度，就但係即係過往係冇出現嗰個價錢嘅話咧，係有機會觸犯咗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嗰個嘅商品說明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即係點樣去展示嗰個嘅價錢咧？其實體檢中心咧，不論醫療機構又好或者醫院都好啦，其實都一定要清楚展示，同埋如果係優惠折扣，譬如信用卡嘅，咁你一定要講清楚係個時限同埋乜嘢信用卡咯。 最後就想講埋啦，你哋做一個調查，就係關於可能啲長者或者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咧，都會用到成人紙尿片或者紙尿褲嘅。咁你哋就測試咗市面30款嘅呢一啲產品啦，亦都睇到各種嘅程度嘅，譬如一啲吸收嘅速度啦、防漏啊、透氣等等啦，有啲乜嘢嘅特別發現喺當中咧？又 其實咧，即係隨住人口老化咧，同埋年紀大咧，都係對呢一方面嘅產品嘅需要咧，係會增加嘅。咁所以我哋睇咗呢30款啦，咁佢嗰個滲漏表現、滲透表現同埋呢個透氣嘅程度啦，咁亦都發現咧，就睇到咧，其實唔同產品咧，佢哋嗰個吸收速度咧都幾唔同嘅。咁整體嚟講咧，都係會滿足到呢一個國標嗰個嘅要求。咁但係咧，明顯地咧，就係睇到譬如話紙尿片啦，佢可以係有啲咧，就係好快去吸收，即係0-13秒咧，喺第一次嘅吸收裡面咧，都已經好快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咧，就會去到成3秒。咁即係第二次再去測試佢嗰個吸收速度嘅話咧，甚至去到19秒。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比較參差啲啦。咁紙尿褲都係啦，咁亦都有啲係表現比較好啲，亦都有啲比較表現比較差啲。有一款咧就係成30幾秒咧先至會吸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吸得快啲，你嗰個尿量係比較大啲嘅話咧，所以咧就要揾啲比較穩陣啲嘅啦。咁另外咧，抗霉滲啦，都係睇到咧就係有啲係比較好啲，就比較差啲。而防滲漏咧，亦都係睇到咧就係整體嚟講嘅表現都唔錯。冇乜邊一個咧係會令到你漏嚇，咁但係咧講到透氣程度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因為咧如果透氣程度唔好嘅話咧就比較焗啲啦嗰個表現。咁我哋亦都發現咧紙尿片相對嚟講咧係冇咁透氣，有成15款裡面咧有成11款係唔透氣嘅。咁紙尿褲咧就反而係嗰個透氣表現有4款比較高啲。咁而咧就尿滲墊啦嚇，有啲就表現好，有3款表現好好，但有2款亦都表現差。咁而咧，我哋都發現咧，就當然就會問啦，就係價廉物美，有冇邊啲係比較價錢比較平啲咁樣樣咧？咁我哋發現咧，就紙尿片咧就有3款其實攞到好高分嘅咧，其實佢嘅價錢咧都一個比較中價啲嘅，但反而最貴嗰款9.3一塊嗰款咧，就佢都係得3分，即係中挺嘅分數啦。但係紙尿褲咧，嗰個價錢都係相差成倍咧，咁亦都係睇到咧有2款咧就係會嗰個即係最高分嗰2款咧係最貴嘅，咁而嗰個尿滲墊咧亦都係啦，最平嗰款咧竟然咧就係亦都係攞到好高分，咁所以咧大家真係好值得今次去參考一下我哋呢個報告，因為其實咧每一個家庭原來係用喺呢個成人紙尿片或者紙尿褲，如果係用量比較大啲嘅話咧，係每個月嘅支出可以去到1000幾蚊嘅，所以咧都唔係一個細嘅支出，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即係要睇清楚究竟邊一款係比較適合你屋企嘅長者需要啦。佢哋嗰個嘅失禁程度啦、活動能力啦、同埋佢哋更換嗰個嘅情況啦，嚇、嗰、那個有幾大需要去決定咯。 但都可以講下，無論呢啲紙尿片或者紙尿褲喺標示上面有冇俾清楚啲消費者知啊，我係適合邊一類嘅一啲用家嘅，係咪有清楚講嘅咧？同埋嗰個保質期啊等等各類嘅資料嘅標示係咪清晰嘅咧？ 今次就真係要改善啦，因為我哋睇到咧。喺今次幾十款嘅產品裏面咧，有5款咧，佢哋純粹就係講咗佢哋嗰個生產期，但係亦都冇講到佢哋嗰個嘅保質期，又或者係佢哋嗰個嘅幾時係要用完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覺得其實因為咧 始終呢一啲嘅資料片、資料庫啦，佢哋唔係真空包裝嘅。咁若果香港咁潮濕，如果你擺得太耐、買得太多嗰陣時咧，可能咧就係你過咗個保質期嗰陣時咧，就係會令到佢可能會有啲污染啦，又或者係滋生呢一個細菌。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廠商咧係絕對需要改善呢一方面嗰個資訊嘅披露嚇，因為咧就係、是其實唔應該囤積咁多，都係等於我哋以前廁紙咁樣樣啦嚇，係有需要嗰陣時先買。咁就會對個消費者嚟講會比較好啲咯，資訊嗰個透明度。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啊，佢哋尋日就公布一啲嘅調查啦，其中講到咧，譬如食肆方面咧，有一啲嘅數字上面亦都升幅啦，都涉及到一啲咧電子點餐嘅食肆嘅投訴嘅，有冇相關經驗咧？講下你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突击搜查旺角砵兰街一个单位，检获约值120,000元毒品，拘捕一名女子。检获的毒品包括58粒完成分销包装的怀疑海洛因和2包怀疑海洛因，另外还有一批包装工具。被捕女子47岁，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单位内其中一间汤房怀疑被不法分子用作储存和包装怀疑海洛因，并且将完成包装毒品分销到区内其他地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新形势之下，中国与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团结合作，共克时艰。习近平说，今年5月24日，两国将会迎来建交30周年纪念日。面对当前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发展好中厄关系，不单止符合两国共同和长远利益，亦都对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方願意以中國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為非洲提供新機遇。中方願意和厄方開展治國理性經驗交流，繼續相互支持，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維護兩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與反對派候選人科勒齊特奧盧將會在今個月28日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再決勝負。在首輪投票之中，另一名候選人奧安得票排第3，支持他的280萬名選民在第二輪投票取向如何將會成為關鍵。奧安接受路透社訪問的時候說，只有在科勒齊特奧盧排除向親庫爾德的人民民主黨作出讓步的情況之下，才會在次輪投票支持他。在國會選舉方面，埃爾多安領導的執政正義與發展黨所在的人民聯盟獲得600個席位之中的321席，反對派組成的民族聯盟獲得213席，外界認為人民聯盟獲得國會多數議席，有利埃爾多安在第二輪投票的選情。美國總統拜登證實將會在當地星期二再與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其他共和黨領袖商討債務上限問題。拜登曾經在今個月9日與国会两党领袖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谈，但是未能够打破僵局。拜登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说，对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持乐观态度，不会因此推迟前往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行程。麦卡锡说，分歧仍然很大，又认为白宫仍然未想达成协议。 財長耶倫多次警告，如果政府和國會不能夠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協議，可能最快在下個月1日出現債務違約。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2点，升2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36，瑞士法郎0.895，加元1.347，人民币6.953，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66美元，卖出201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咧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啊。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沙田驾驶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就车多，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就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另外有两宗的水管急收，提一提你啦。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的第三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另外荃湾的荃景围就是荃景围近住圣母岭布堂对出一段，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来眼科专科医生介绍老花矫视。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5月16日，迪士尼乐园连续8年录得亏损，下月中起每周营运6或7日。 本港首季整体罪案数字升48%，诈骗案升65%。 消委会过去两年收到食肆相关投诉，较2020年升近1倍。 泰国大选，前进党胜出，党魁称上议院没理由违背人民授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有关于消委会嘅一啲嘅调查啦，其中有提到话一啲食肆啊，用咗多咗呢啲嘅电子点餐啦，多咗一啲即系个店铺啦，同嗰啲嘅食客方面嘅纠纷。咁就系2022年啦，以及2023年首季咧，消委会分别接获到咧1160宗同埋333宗同食肆相关嘅一啲投诉。咁啊，当中大约30%咧都涉及一啲收费嘅争议啦。如果系同二维码电子点餐，有时去到餐厅都要有一个呢啲二维码喺度，咁自己用电话去扫嘅咁。点餐嘅呢一啲嘅投诉啦，就话上年全年有19宗，今年头4个月咧就已经有9宗啦。咁其中消委会咧喺寻日嘅公布嗰度咧都提到一啲嘅个案啦，好似就话点餐嗰阵咧个服务费咧就系0蚊嘅写住，但系咧到当时系二维码落啦，咁但系到俾钱啊埋单嗰阵咧就系话有一个加一服务费啦。咁有时咧就系话本身嗰个食物已经加咗价啦，但喺个电子餐牌嗰度咧就系显示紧一个旧嘅价格嘅。咁头先仲有一个嘅个案就系话。个投诉人咧就话当时职员咧系主动递上系热水，咁但系喺埋单嘅时候咧就有一项叫做中国茗茶水，就收佢一个嘅茶水嘅费用咁样，咁啊有一啲嘅投诉喺当中咧，咁都想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尤其是讲到而家多咗用二维码去电子落单咧，会唔会都多咗一啲食肆同埋顾客之间嘅睇法唔同嘅一啲投诉啊等等咧？咁有稻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早晨。 早晨，朱乐文你好。 早晨，黄杰龙，想先讲咧就系啲电子落单嘅情况，系咪而家都多食肆系咁样做咧？或者多咗用呢个方法嘅时候，会唔会都同啲客又多咗啲拗撬咧？ 其实咧，我哋生活每一部分都系陆续系即系同科技密不可分啦、啊。 嗯。 咁咧就无论你搭车啊，咁都系即系用电子啊，俾钱啊，咁都好即系好日常生活噶啦。 嗯。 咁呢个咁嘅趋势咧，就无可避免都系进入去餐饮业啦。咁特别系餐饮业，即系近年嗰、那个即系人手越嚟越难请啊，呢啲问题，咁都催促到业界咧，就必须要系尝试用科技去解决问题。 嗯。 咁所以就衍生咗呢啲新嘅即系客人接触到嘅一啲。新嘅似乎係一啲科技嘅應用咯，咁所以頭先你話消委會話嗰個關於呢啲QR code 落單嘅嗰個投訴數字上升，咁當然就係啦，因為咧本來係冇呢樣嘢，根本冇呢種投訴，咁由冇變有咧，咁自然佢會有一個磨合嘅過程啦。所以我自己聽落咧，就個數字都唔算好嚇人嘅，即半年有9宗，咁香港有18000间食肆， 頭四個月九宗啦，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都係一個即係無可避免嘅發展。咁、我諗嗰個系統咧，同客人嗰個接觸咧，即係應該都逐漸係可以越嚟越做得好嘅。但我想強調就係咧，即係呢啲嘅改，其實係一種改善嚟嘅，即係一種科技嘅應用啊嘛。咁呢啲係應該係一種改善。咁但係點樣能夠越用越好咧？客人都滿意咧？咁、每一個公司就自己要去摸索咯。 OK， 各位都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講到一啲喺食肆用一個電子或者一啲二維碼落單嘅經驗啊，會唔會自己當中都有試過唔同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但頭先就同阿黃建龍都想問一個問題，即係雖然多咗人用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啲客反映用一個電子落單或者二維碼嘅時候，有啲乜嘢唔同嘅問題或者啲爭拗，你係聽過喺業界嗰出現嘅咧？係 頭先嗱，任何一種方法都有要習慣嘅。咁凡係要去習慣嘅時候咧，自然就會有啲唔妥善。即係最簡單，我細個佢哋你即係有飲茶嗰時係嗰個點心車嘅，後來轉成滑剔點心咧，都好多人唔習慣嘅，即係覺得唔好嘅。我冇得睇下先攞嚟食啊！我都睇住佢靚唔靚先食啊，咁一樣係有投訴，有唔好嘅。咁今天去到呢一種咧，當然亦係有類似嘅嘢。咁系統咧，因為其實我哋餐業界都係唔係自己去發明個系統啊，都係要幫襯一啲 IT 公司嘅。咁唔同公司嘅系統咧，自然都有佢好同唔好嘅地方。就算我自己依家出去食飯，都會食到有啲覺得好難用，有啲覺得唔方便，有啲係有啲亂，唔明白。咁呢啲咧係有嘅，咁亦就有，但係有啲咧佢可能係做得好啲。咁個系統本身咧，佢都不斷咁出1.0、2.0、3.0。上個月去唔係咁好咧，下個月去可能佢又好翻好多噶啦，因為佢已經係聽客人嘅意見再去修正。咁所以咧就頭先你講嘅嗰類型嘢咧，都容易會出現嘅。咁但係咧譬如舉個例， 嗰、那個頭先其中一種投訴就話個傳統餐牌寫住188蚊，但係去到部手機落單咧就唔係呢個價錢喎，去到208個咁啊。譬如咁講，嗱其實咧就算我哋用即係嗱，其實你要明白咧，係一個餐廳咧嗰個收銀系統咧叫 POS 啊，嗰叫 Point of Sales 啊，就係你。就算唔係手機落單，都好多時都有㗎啦。咁咧就即係二三十年前到，大家你見到要去個電腦度撳一撳，咁啊廚房就直接有張單收到，就會去煮餸啦。咁同時個電腦就記低咗，咁你到埋單嗰陣時，咁咪知你食過乜咯。咁呢啲已經係科技使用㗎啦。不過咧用咗二三十年咧，客人佢唔係用自己的手機就唔覺。咁而家去到手機咧，佢只係將呢個系統嘅延伸咗出嚟啫嘛。就變成去嗰、那個手機嗰度落啦。咁變成咧個餐廳咧就要習慣咧，你改餐牌嗰陣時咧就要改多一個地方。咁但係如果好啲嘅系統咧，佢都自動會改咗嘅，即係否則你收錢都收錯啦，係嘛？咁但係呢個改即係寫錯價錢咧，就算傳統啲嘅方法，你個餐牌印嗰、那個同你賣到去嗰個收銀機嗰度嗰個係唔同咧，一樣同樣係可以產生投訴噶嘛。咁所以其實今次呢個咧就手機落單咧。只是簡單到就是餐廳佢修改啲價錢嘅時候要多咗一個步驟咯。咁我諗呢啲其實唔容易，唔難去改善嘅。 但我想知而家一般啲餐廳啦，即係先你話譬如改嗰、那個電子落單嗰個位咧，要改係咪都可能要揾另一啲譬如科技支援嘅熟悉嘅人士或者一啲外判嘅人去改，所以會出現一啲情況就係你實際喺個餐牌度改咗，但係可能都落咗個。指令叫人哋幫你改嘅喺個電子餐牌嗰度，但係有一個時間上面嘅差距咧，係咪會因為要揾外面嘅人去做，所以咁嘅情況咧係？ 第一代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揾翻出邊嗰間，就係嗰間服務提供商頭先講嘅 IT 公司，就話俾佢聽，可能發個電郵俾佢啊，咁佢幫你去改啊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係好少咁噶啦，因為咁咧就實在太低效率同埋成本太高啦。咁而家嘅呢啲系統咧，通常佢都好似我類似我哋自己用嘅手機 apps 咁咯，就有一個即係 log in 嘅，有個即係登入嘅帳號，俾你同時咧自己去即係處理裏面嘅數據。咁你諗下，原則上咧，你只要登入咗啱嘅密碼，登入咗，咁你就改得到噶啦。咁同反而咧，你個餐牌咧印刷就需時嘅喎。係嘛？你仲要做設計，設計完仲要拎佢印刷公司，可能印刷公司都唔喺香港噶啦，喺國內嘅印完就運翻落嚟，咁你都要一兩個禮拜先做得完喎，最快都。咁所以其實時限嗰個限制咧，反而係電子餐牌快好多嘅。不過咧，就可能新嘅事物有個別點解會有投訴，咪做錯嘢咯，所以搞到人投訴咯。咁呢啲應該其實就唔難解決，唔係系統本身嘅問題，係嗰個使用上要用得好啲。咁其實系統本身係一種進步嚟。 另外仲有一個尋日嘅投訴個案咧，就唔係同一個電子落單嘅關係嘅，就係、是、究竟茶界嘅定義係點咧？咁就話嗰、那個侍應就俾咗主動啊，俾一杯熱水，咁但係咧就埋單嗰陣咧就額外收錢，就話佢係叫中國名茶水。究竟一般嚟讲，热水系当唔当茶界嘅咧？又 嗱，呢个咧就即系好传统，其实系一个好传统嘅问题嚟嘅。即系我细个，即系我爸爸做茶楼嗰咧，已经系讲你唔知记唔记得？如果熟客咧可以免茶嘅咁，但系免茶咧又会收界嘅，咁啊所谓茶界咧，似乎系两个钱嚟嘅咁样。咁好啦，咁咩叫茶，咩叫界呢？咁傳統上，總之凡係用飲，即其實你坐得低就會用呢樣嘢㗎啦。你可能你話我唔食界辣嘅，我唔食辣嘢嘅，咁但係其實呢嗰、那個佢嘅意思唔係一種個別某一種醬，亦都唔係個別某一種茶，佢係你坐低呢就有。咁所以呢就後十幾年前呢，好多業界都陸續改名啦，就唔叫茶界啦，就叫茶位啦。即系容易啲去理解咧，就系、是、你去一间酒楼，嗱我强调系传统嘅酒楼啊，你去一间譬如日本餐厅，佢免费俾杯水你，都好平常嘅，俾茶你都免费嘅。但系因为传统嘅酒楼咧，佢嘅主要收入来源就系饮茶，去坐得低咧，其实你就已经差唔多可以讲系明白系要俾一个茶位钱俾佢嘅。咁有啲客人咧，佢净系要滚水啊，自己带茶叶嚟都有嘅。因為佢覺得你啲茶葉唔靚咁你成餐飯攞啲滾水去沖自己茶葉咧，佢都係收咁多錢嘅，佢唔會話因為你唔用嗰啲茶葉咧就收平啲咁，即係 傳統上冇呢種咁嘅設定嘅。咁所以即係聽到嗰個今日你講，即係當然佢個別個案點解去到投訴咧，我哋就無從去討論嘅。 嗯， 因為佢當時究竟發生過咩事，我哋唔知嘅。咁但係即係我哋純粹講一個普遍嚟講咧，其實就即係就算你唔飲茶，我係淨係飲清水，甚至乎你話我唔飲嘅喎，咁咧，一般嚟講嗰個茶位都係要收錢嘅，即係坐得低佔用嗰個座位就會收錢嘅啦。因為呢個係嗰、那個即係茶樓營運咗。即係一百幾十年，佢個基本營運模式，佢你當係某一種係佢嘅最低消費嚟嘅，係一種咁樣嘅形態咯。咁、當然而家有商品選名條例，咁社會亦都進步，係咪成日話以前係咁，而家就可以咁咧？咁又未必嘅。咁但係最基本，我諗業界都要即係盡量寫清楚。咁但係記住咧，餐廳就唔係法庭嚟嘅。如果你啲文件咧下下都要求到，即係茶就要包括熱嘅水、凍嘅水。啊！即係寫到好詳細，好似法律文件咁咧，咁亦係引嚟另一種社會嘅不便嘅。咁、所以咧，我自己係覺得都係雙方，從個食肆同客人都要有一種合理嘅包容啦。 Okay. 即係大家都諒解究竟發生緊咩事，係咪刻意去呃你咧，還是其實係一種正常嘅社會現象咧？咁應該大家用常識都分到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龍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建龍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啊。咁講到各類頭先消委會啦，提到一啲食肆涉及嘅投訴，有啲係涉及到電子落單啊。其中一個個案就話投訴人咧用手機點單同埋睇個電子餐牌咧，套餐收費顯示每位咧228蚊，埋單咧就係收費576蚊，即係每位咧就288蚊，咁啊有呢啲咁嘅差異喺度嘅。有冇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咧？電子落單同埋實際見到嗰、那個嘅即係價格有啲係唔同。1872311，有麥先生嘅早晨。 喂，我話咧就即係食物館咧就係、是、賺錢係應份嘅，不過太過離譜啊！你而家買一板擺萬幾蚊一圍酒，俾唔俾到2000蚊你食啊？第一個情形啦，第二咧佢間。人佢本嚟啊嗰個茶樓咧有15、16人嘅，跟住得翻兩個人，佢話我請唔到人啦，但你請唔到人，你啲銀紙啊加咗一個開上去，咁啊我哋去飲茶咧就要等半個鐘頭，即係叫茶都冇茶飲，兼隔咧就去喂落去攞張菜單啦，要自己去嘅，咁嗱你啲茶樓就話請唔到人，咁人哋去飲茶。啲時間又係點樣呢？即係要呢、這個就要兩要大家互利先得噶嘛，係咪？嗰啲我哋香港啲官咧，知幾十蚊，知幾十萬蚊人工就唔覺，我啲阿婆咧就真係慘啊！攞揸住個即係10000多千點使咧？即係呢個茶樓，你又成日都話要香港要招待好，咁香港政府啊請客。嗰啲茶樓就趕客，咁呢、這個道理係唔通嘅，唔係話你唔俾你賺錢，賺得合情合理冇所謂㗎，大家你情我願。總之你攤出嚟嘅錢幾多，人哋比較比少一蚊都唔落得樓啊！你收多人哋幾100多蚊都好似冇乜感覺。呢啲係我哋即係做人啊，唔應該係咁啊！永遠都要為對方諗一諗，你又亦都要賺，係咪？冇啊！你話貴啊嘛，咩貴？咁你去半島過半島請客，咁你咪做紳士，我哋咪做乞衣咯。所以有啲嘢咧，又希望大家。明白先得。 不過頭先麥生講嗰個都係涉及到可能一啲食肆人手嘅問題等等啦，影響到一啲嘅服務嘅咁。其實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關於食肆方面，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睇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想讲下关于救生员嘅情况，康文署就话咧，今年四五月期间咧，需要请超过600多名嘅季节性救生员啦，但系话截至咧五月初只系得240名嘅合约救生员咧系到任，咁亦都话现时系积极咧系请紧今个年度嘅季节性救生员啦，去应付泳季需要嘅人手啦，亦都提到话因应已经招聘咗嘅一啲救生员嘅人手啦，为辖下嘅泳池啊同埋泳滩咧系提供救生服务，当中嘅17个泳池正局部开放嘅咁，咁亦都话今年咧应该系未能够做到全面开放啦，因为救生员季节性救生员短缺嗰个问题比较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九请力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你好，你好。康文署讲到话，而家17个泳池正局部开放，亦都话因为救生员季节性救生员唔够嗰个问题啦，就未必即系今年应该系开唔得晒噶啦，全面开放就比较难啦。咁系咪一个今年嘅情况咧，或者系咪今年特别严峻咧？睇个数字上面。 大家都睇咗咁多年啦，年年都系唔够人嘅，同埋越嚟越严重咯，系啦，都未见有起色咯，只有越嚟越严重嘅嘢。 好好好，但我想知而家其实是因为有几类嘛，救生员季节性救生员一啲啦，有啲是公务员的救生员啦，其实究竟是哪类救生员是争人呢，哪一类是争得多啲呢？ 季节性救生员呢就一直都是越来越严重啦，我哋最基本上每一年要起码要800人的季节性。咁喺大概是7-8年前到啦，咁已经开始欠缺噶啦，由几十人跟住100几、200几、300几，咁而家争成500-600人噶啦，吓咁佢一直都康文署都话欠缺季节性救生员嘅，跟住就唔俾我哋即系架构检讨啦，因为你公务员嘅好， 对方将会再次接， 系胡启荣。胡啟榮咧就係港九請力員工會副主席啊，佢嘅電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線路問題啦，咁我哋而家盡快咧係駁翻先。不過頭先講到咧救生員嗰個短缺嘅問題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胡啟榮喺電話旁邊啦。 係 繼續講翻先嗰個季節性救生員爭嗰個問題，同埋我想知除咗季節性救生員，其他類型嘅救生員爭個情況係點樣？ 係啦，點解我哋咁多年前已經開始講話人手不足咧？咁其實因為如果你少欠缺季節性嘅救生員，嚟緊跟住都會少咗長工，因為季節性跟住會轉去長工啊嘛，佢哋好多都會考去長工。咁佢好多年前咧就已經開始爭即係招聘唔到啦。咁到今年咧招聘季節性爭成500-600人啦，咁長工公務員咧亦都開始第一年開始出現困難啦，爭成20几人嘅啦已經。 嗯，点解连长工？我想知实分别两类咧，点解都会系争咁多咧？先讲季节性救生员，同埋讲埋长工，点解都会开始唔够咧？ 系因为好多我哋长工咧系会先考咗请的章啦，跟住都会系入嚟做咗季节性先嘅。咁一路即系一个循环嚟嘅，一个步骤啦。好少话一考完个请的章就跟住去做长工嘅。咁我哋喺咁多年前已经预警咗，因为我哋见到嗰个章嗰个改咗制啦，咁开始少咗人入行啦，慢慢由申请嘅人数开始见到减少，咁就预见得到，所以预先提咗康文署，会有咁嘅情况出现。但系咁多年嚟，康文署都系不停只系推卸喺季节性唔够嘅啫。咁我哋会即系一个预警到，预知到有咁嘅情况，系应该预先去筹备定咯。所以而家系出现咗长工都够请唔到人。 但长工即系一路都话系咪成日唔够人，系可能系一个待遇问题啦，人工嘅问题啦。但系长工系咪一般嗰个待遇或者成个待遇等等咧，全部都系稳阵啲啊，或者好啲，应该系会留到人嘅。点解都会出现开始越嚟越唔够咧？即系如果咁讲嘅话，系咪加人工就可以留到人咧？ 最紧要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咯，因为如果譬如我而家做咗咁耐，即系最高都系24000几咁样，25000都未到嘅，30年啦，同埋系最紧要冇一个晋升阶梯，呢个先系最紧要。人最紧要系一个前景，喺呢个行业里面，我哋个名仲系叫做停留喺技工，一个高级技工都好啦，都系要另外考上去嘅，咁冇一个前途。即係後生仔仲有前途嘛？你冇前途，即係任何人都唔願意入行，而唔係你入職呢一下有幾高人工。而家佢講到季節性好高人工啊，24000几。好啦，倒翻轉頭，我做季節性24000几，入翻嚟長工嘅時候得17000几。咁邊個會願意去入嚟做咧？ 我见而家除咗话呢两类咧，仲有一类应该系短期措施嚟嘅，就系合约期比较长嘅非公务员救生员咁。呢一类又吸唔吸引啲人入行嘅？ 会好少少嘅，但系都系即系指咳咯，系咁以指下咳，但系。即係始終人都係要有長遠計，你冇一個正式嘅名同埋一個長遠前景啦，晉升階梯。因為好似啲人以前點解咁低人工都肯去做學徒呢？因為佢有個前景就係、我低人工唔緊要，我將來可以做師傅，係啦，呢個就係前景問題咯。 嗯，其實係啲人唔入行定係原本啲救生員已經轉咗去其他行業咧？ 兩者都有，係啦，兩者都有。 我见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譬如话有啲研究话系咪可以加快浓缩救生训练，咁就希望可以加速增加救生员嘅供应啦。你有冇听过类似呢个措施啊？ 有，佢以前基本上考一个章起码三四个月啦，咁而家康文署一个综合章都系个零月就考晒沙滩泳池急救咁样。其实喺2000年嗰时咧，请啲总会就将佢改咗制，就系想我哋专业啲，考多啲章，保障多啲市民嘅水上安全。而家系退步紧，倒翻转头你要浓缩，咁即系咩叫浓缩咧？就系、你好短时间之内学好多嘢，但系你一啲请啲嘅技术啦、游水嘅技术啦、同埋知识啦，系咪咁短时间你嘅体能可以提升得到咧？人一个人唔系机械人，唔系电脑揿个掣又入到去嘅，所以呢个系一个佢表面上做得到，但系实际上啲人根本系吸收唔到。 Okay. 林启荣，因为呢一个都可能多啲时间要讨论，我转头翻嚟九点钟之后再打俾你再倾下。 好啊， 好，唔该晒。啱啱倾过系港九请力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 2023年5月16日，迪士尼乐园连续八年录得亏损，下月中起每周营运六或七日。 本港首季整体罪案数字升48%，诈骗案升65%。 消委会过去两年收到食肆相关投诉，较2020年升近1倍。 泰国大选，前进党胜出，党魁称上议院没理由违背人民授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救生員的問題，今年四五月期間呢是需要請600多名的季節性救生員的，但就話在五月初呢請到200多名的合約救生員是到任的。康文署都有個回覆的，就話會在開放的泳池和泳灘提供足夠的救生服務去保障泳客安全。現時呢有41個的游泳池是已經全面或者局部開放給市民使用，另外有4個泳池因為受到改建工程、周年維修需要暫時關閉。泳灘方面又怎樣呢？除了3個因為不設服務大樓、防沙網等等的設施而沒有開放的泳灘之外，餘下39個的泳灘裡面呢一共有22個泳灘都提供救生服務嘅，咁等等咁。繼續同阿胡啟榮傾下，胡啟榮咧就係港九請力員工會副主席啊。早晨， 早晨， 早晨，胡啟榮。頭先講到咧，其實康文署而家都有唔同嘅計劃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同香港請力總會研究嘅，話加快同埋濃縮救生訓練一啲考試同埋救生員嘅復修課程嘅咁。呢、這個再講多少少咧，我都想知道其實所謂濃縮係濃縮到點咧？你話過去都做過嘅，咁但係而家又行翻一條回頭路啦，叫做你自己又點睇咧？ 以前咧就2000年之前咧就只考一个童章，咁就可以做晒沙滩啊、泳池啊咁样噶啦。咁之后咧就改咗制啦，就要另外再考一个泳池专章啦，或者沙滩就另外考一个沙滩专章吓。咁就多咗好多嘢要考啦吓。沙滩章又要考埋一个艇只章啊，跟住泳池嗰啲就要再另外都要再考水上急救啊呢啲。其实专业啲系好嘅，但系专业完之后，我哋个地位同人工系冇提升过咯吓、所以就变咗越嚟越少人去入职咁样。咁而家佢系浓缩咗，就系话将佢个训练时数缩短咗。即系譬如你可能要操练多几堂先至可以去考试嘅，佢就减咗。总之你做差唔多时间就差唔多得啦，咁你就去考啦咁样咯。 咁其实系会唔会影响个质素咧？大家就关心，即系如果你个训练时数少咗嘅话，浓缩咗嘅会唔会就系牺牲咗一啲质素，或者会影响到泳客嘅安全咧？ 咁我喺我哋角度嚟讲，绝对系会啦。即系喺市民嘅角度嚟讲，一定系要有我哋訓練係需要有熟練啦、有經驗啦，同埋有足夠嘅體能。如果你喺咁短時間之內由一個乜都唔識 即係可能淨係識少少游水，咁你就係要操游水嗰個技術都已經係第一步啦，都已經唔係一時三刻。跟住請的技術啦，仲有請的嘅知識啦，仲有急救啦，呢啲呢咁多方面，同埋呢啲方面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去提升得到，尤其是體能。體能唔係話你今日做完，聽日即刻可以再做，你需要休息回氣咁樣，同埋需要消化咯一啲技術。 嗯嗯，但所謂濃縮咧，因為我見而家都係一啲文件上面話短期措施啦，會研究濃縮啦。但你知唔知所謂濃縮係濃縮到幾多，或者係咪直情有一啲嘅考核嘅測試係唔需要再做，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考核測試咧，佢都會照做嘅，但係佢嗰個程度啊，或者嗰個要求咧，就可能會比較寬鬆咯。好似之前佢招聘嘅時候咧，可能都要考由100米啦，兩分鐘之內由100米，而家就已經減咗一半啦，由50米一分鐘咁樣，其實減咗一半已經係爭好遠嘅啦。 另外我見咗啲中長期嘅措施嘅，譬如就話探討以外判承辦商喺指定公眾泳池提供季節性救生員服務嘅可行性，呢個幫到幾多呢個人？ 其實。提出呢一啲意見嗰啲咧，好多都唔係好清楚而家我哋行內個情況，因為而家行內情況係根本連外面私人公司都搶緊人，如果唔係即係唔會咁嘅情況出現啦。所以你話外判咗，咪又係一路不停搶人，依家出面都係咁價高者低咁樣，但係就個市場質素就監管就唔係好足夠咯。 嗯，仲有啲我見議員提嘅，譬如就話可唔可以都係輸入外勞啦？講唔夠人手嘅時候，佢就大灣區係咪可以都考慮輸入一啲救生員嚟咧？咁呢個係幫到幾多咧？或者實唔實行到咧？又 嗱，呢啲都係唔清楚我哋行內嘅。咁講真，你話大灣區點解會講大灣區咧？就係因為而家上面嗰個發展嗰個前景係好啊嘛。我哋呢一行而家我哋個入職要求咩？小六。你要喺上面揾一個小六嘅落嚟，人哋讀到中學、大學會唔會落嚟同你做一個小學嘅工作啊？同埋上面而家咁好個發展機會，你救生員你連晉升嘅機會都冇，你邀請人哋落嚟，你究竟係當人哋係高端啦，定係當人哋係一個外佣咁樣去做咧？這個亦都好成問題。同埋你請人落嚟嘅時候，咁你係咪包埋去食定住定係點樣咧？咁呢個開支係點樣計？同埋我哋都係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都有。個別獨特性去團隊合作去出動拯救，咁你話去即係咁樣外來請人入嚟係咪真係可行呢？同埋我哋呢個行業係最緊要唔係我哋呢啲冇人，而係個行業失咗平衡啊！呢個先係最大問題。一個冇前景而不停要考試嘅行業，地位又咁低，跟住啲人先至唔願意入行嘅。香港唔係冇人。 OK， 好啊，唔该晒胡启荣，多谢你讲到行内嘅情况啊。胡启荣就系港九请力员工会副主席，讲到有关于救生员啦唔够，佢哋都面对唔同嘅问题。头先其中讲到话啲晋升阶梯等等嘅问题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电话旁边有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周少松，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 早晨周少松。因为早前其实喺立法会嘅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都有倾到康文署救生员嗰个人手不足嘅问题嘅。你自己对于救生员嗰个人手问题，即系其实咁多年嚟都有提到呢个人手问题嘅不足啦。你自己最关注系边啲？ 系，其实咧就即系救生员人手不足咧，就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就我哋睇唔到政府咧有好大嘅决心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目前嚟讲咧，就香港咧有45个泳池啦，42个泳滩啦。咁其实按照康文署嘅文件睇到咧，就算系今年能够如期咁去招到一啲季节性嘅救生员咧，佢都系预咗会开42个泳池，而且17个咧系局部开放。泳滩嘅情况系更加差啲，佢只能够预咧就22个泳滩咧系可以提供救生服务。咁其实就即系啲设施咧未能够应该尽开啦，实际上就即系浪费咗一啲嘅公共设施嘅。就原因就由于我哋唔够救生员。其實呢個係有啲遺憾可惜嘅。咁主要係點解我哋長期都個救生員咁難請呢？實際上就我自己睇呢，就即係第一個就佢啲救生員呢一個職業呢，其實就尤其是公務員啦，佢嗰個晉升空間、晉升階梯係唔夠嘅。咁其實依家呢就叫做技工，佢哋係職級嘅技工，佢只有2个職級嘅技工 再晉升高級技工， 嗯、 其實佢嗰個薪酬咧，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薪酬嚟嘅、嗯，就長期嚟講，依家就技工級別咧就10,000至到21,000+， 啊、 其實呢一個薪酬咧就係唔係高唔好嘅薪酬啦， 嗯、 但係咧佢又唔係招足人、哦。佢係留有成40%嘅人咧，要等季節性去臨時去市場嗰度招募。但係呢個臨時性嘅招募咧，招募呢一個季節性嘅貴屬救生員，佢嗰個薪酬咧又受限於公務員嗰個薪酬18,000至21,000之間。佢有規定咧，招嘅呢啲季節性嘅救生員咧，個薪酬咧就唔可以高過佢哋嗰個中位水平，即係意思話一定係唔可以超過20,000噶啦。所以都長期就請唔足人嘅時候咧，就變咗我哋公共設施咧又開唔足。水上活動嘅安全咧，可能長遠嚟講咧都得唔到理想嘅保障啦。 所以你覺得應該係要點喐咧？即係既然佢呢一個行業嘅特性係可能唔係長期要人嘅，只係某一啲季節要人，而請一啲季節性嘅員工嘅時候，可能個薪酬亦都唔可以高過長工嘅某一啲嘅水平啦。咁應該要點喐咧？係長工嗰度應該要喐咗先，高翻人工啲定點？ 冇錯，嗱，長工首先咧就即係唔可以。讓太多嘅即係季節性嘅公務員嗰、那個季節性嘅救生員嗰個比例唔可以太高啦， 嗯、 即係要逐步將嗰個穩定嘅公務員救生員嘅隊伍咧擴大啲，減少對季節性嘅嗰、那個救生員嗰個依賴啊。 嗯、 所以咧就唔係話請多咗啲全年嘅公務員嘅救生員就會養完。其實上咧，佢係有好多嘅泳池設施咧，係冇開到冬天暖水池啊嗰啲嘅。就你如果請多啲嘅公務員救生員咧，有個穩定嘅隊伍喺度咧，其實佢係可以逐步開放多少少嘅冬天可以開放多啲嘅暖水池嘅服務啦。亦、 okay. 都冬天嘅時候可以佢哋喺做好一啲嘅培訓啊，各方面嘅功夫。 Okay. 其實咧就我第一個建議，我覺得係可以咧將個公務員嗰個救生員隊伍咧逐步擴大啲，等到要依賴季節性嘅救生員嗰個比例咧係要逐步縮小。 但你聽康文署會唔會係呢個方向咧？我見到其中一點佢提到嘅話，過去3年公務員救生員嘅平均空缺率。4.21%，咁就低過整體公務員嘅同期嘅平均空缺率。 我有佢講嘅，主持人，其實咧就佢公務員嘅救生員嘅整體空缺率4.21%咧，其實就係我哋睇到佢係喺努力招聘、積極招聘下邊嘅一個出現嘅空缺率。如公務員整體嘅空缺率咧7.幾%咧，其實係公務員因為整體凍結個編制啊，佢唔會積極去招聘噶啦。所以咧就係變咗佢嗰個空缺率就長期偏高。上次討論公務員嗰個空缺嘅時候咧，佢有成10% 嘅空缺率，實際上就唔可以咁樣對比嘅。佢係公務員嘅救生員咧，係經過積極招聘，你仍然係填補唔足人。尤其是今年咧，佢係直頭招唔夠人啊。呢個係出現一個好嚴重嘅招聘困難喺度嘅。 OK， 頭先你講即係話可能請多啲長工，即係請多啲救生員嘅公務員嗰、那個比例多啲，咁令到季節性救生員嗰個嘅比例相對低啲。仲有冇啲乜嘢嘅建議或者短期、長期？今次立法會嘅文件都有提到好多短期或者長期嘅措施，你覺得邊啲係可以可取，邊啲係真係未必可行咧？ 係啊，我覺得咧就即係當務之急咧，你要請一啲季節性嘅救生員，你一定要提高佢人工先啦，提高佢薪酬福利先啦。因為佢目前係受制於公務員嗰個中位數咧，其實公務員可以相應地提高嗰個人工嘅話咧，整體我相信對吸納一啲嘅季節性嘅救生員一定有幫助嘅。香港咧就唔係話冇人，只不過咧近過去嗰2-3年咧，因為疫情咧，佢請力總會嗰度嗰個培訓嘅名額又少咗。去參與培訓嘅，即係願意去參與培訓入呢行嘅人士咧，又少咗。佢再加上咧，就個薪酬福利又唔係咁理想咧，就變咗唔能夠吸引到啲年青人去入行。 另外我就想知，因為而家有啲議員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即係救生員都用外勞嘅方式去輸入咧？例如喺大灣區去輸入一啲人手咧，呢、這個你自己同唔同意啊？ 我就覺得絕對唔可行啦、因為頭先講咗，就即係救生員呢一個咧，係入職門檻就唔高嘅。其實佢就主要就你嘅薪酬福利夠咧，佢係本地接受一啲嘅培訓咧，佢就係完全係可以入行同勝任嘅。你喺外地呢啲工種咧，喺外地輸入外勞嚟咧，就一定會打擊到本地呢啲救生員嘅飯碗噶啦，一定係唔可行嘅。 有啲科技嘅建議喎，見有啲 係冇錯， 嗰啲幫唔幫到手？ 開始引用一啲科技嘅元素入到泳池咧，我覺得呢個我自己係認同嘅。佢咧就透過一啲 AI 嘅分析咧，人體動作嘅分析咧，有機會可以識別到當嗰個救生員睇漏眼嘅時候咧。可能佢 AI 咧分析到係嗰度可能有啲險情，但事實上咧就我覺得引入 AI 咧一定對成個水上活動安全咧係有幫助嘅。但係最終 AI 識別咗之後，分析咗之後，有人溺水嘅可能啦，咁都係要我哋嘅救生員前去視察，跟住咧甚至乎作出啲拯救嘅行動。所以咧 AI 短期內咧可以引入增加個安全性，但係咧。就我相信未必能夠可以即時減少到人手的供應。 OK， 好，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公務員嘅呢一啲嘅救生員啦，或者係季節性救生員啦嗰個不足嘅情況啊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頭先咧講到咧就係話有一啲智能嘅系統啊，其實康文署都話即係將會引入咧智能系統去加強救生服務嘅措施同埋協助救生員嘅工作，就係將會喺今年嘅泳季喺公眾泳池咧試行遇溺偵測系統。咁如果係偵測到咧係有一啲溺水嘅情況咧，咁就係話系統係會向救生員咧係響起警號，咁亦都係幫助協助救生員工作嘅。頭先周小松就話，就算有系統都始終要如果有事嗰陣都係要救生員去做嘅，咁人手方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赵先生嘅早晨。早晨，赵先生，你好，你好，请讲。系， 因为关于茶界嘅，因为佢除咗收你茶钱啊，或者系嗰个界章咧，我觉得我系有用，或者成觉得系都应该俾。但系好多时佢俾啲花生啊，或者酸菜你咧，佢收你一个小食。咁我曾经尝试过话咧，唔好意思啊，我唔食噶咁样。佢话唔食都要收钱噶。其實佢會應唔應該係一早列明，一定要收呢個費用呢？同埋有啲人敏感啊，對花生性，咁你係咪一定要人食呢？我嘗試叫個經理嚟嘅，佢個經理就話，因為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係酒樓嘅規定，你唔好令我哋難做啦咁樣。咁最後都係我俾咗啊，但我覺得係好唔值，因為我係冇食呢樣嘢係要俾呢個收費㗎。同埋佢冇列明係你而家好多時候去酒樓夜晚食飯，佢都係冇列明要收呢個錢，但係佢係收茶界，就另外俾一碟汁啊花生嘢俾你咯。 收得貴唔貴咧？你自己見到？ 哦，$15啊，連加一都差唔多，都幾貴噶。 不過佢起碼就即係你同佢講話即係可唔可以唔要嗰陣，佢都話其實係呢個錢係要列明嘅，咁就講清楚，就唔係話埋單嗰陣你先發現呢個情況。 唔係，佢冇列明，我話應該係列明啊，佢係酒樓，佢係話酒樓嘅規定。 OK。 係啊，咁啊變咗，我覺得。你酒樓規定，你一係就列明一定要有俾呢個花生要收錢嘅。但係有度係咪夾個夾硬嚟咧？我唔食嘅嘢你夾硬俾我食，但一定要收錢。佢話酒樓規矩，唔好令我哋難做咁樣。 明白。好，即係作為客都覺得即係我唔食，點解又要係即係要我咧？要我食咧？又或者要我計翻嗰個錢咧？要俾錢咧？呢一啲小食嘅話叫做茶界嘅一啲錢啦。你自己點睇頭先呢個就係、是？源自我哋頭先傾話消委會講話佢哋一個嘅調查啦，或者收到一啲食肆嘅投訴啦。究竟即係茶界方面引起一啲情況，其中一個個案就係話即係一啲熱水啊，一啲普通嘅熱水都當係茶界嗰個情況嘅。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文汇报撰文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特区司法机关依法秉公办，是依法秉公审理国安案件，维护法治公义。但是美国一些政客恶意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司法制度，公然以制裁和核法官攻击香港法治。文章指出，很多国家已经透过制定法律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本身亦都有相关法例，但是美国政客却无理抹黑香港国安法，公然向香港法官施压，意图让破坏国安者逍遥法外，反映双重标准， 巴陵、魏善。卢文端强调，中央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如磐石，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必定坚定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支持法官无畏无惧审判案件。消委会去年接获1160宗有关食肆的投诉，当中大约20宗是关于顾客使用二维码系统点餐，主要是系统内的价钱与餐厅展示的价钱有出入。消委会促请食肆应该确保餐牌和点餐系统等的内容准确和一致。食衛會總幹事黃鳳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食肆門外的餐牌顯示價錢與點餐系統顯示的價錢不同，絕對是食肆的責任，如果當中涉及誤導，更加有可能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之中的誤導性遺漏。他亦都提醒消費者要留意清楚各項細節的收費。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在同一個節目說，過往業界依靠系統服務供應商去改善點餐系統，但是現時大部分會給予食肆登入帳號，讓食肆自行處理數據更改系統，但是要更改展示的餐牌涉及設計和印刷等的問題，可能需要一至兩個星期才完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同访华的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会面。王毅赞赏匈牙利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王毅指出，中方支持欧洲战略自主，重拾冷战思维和制造集团对抗，不利欧洲长远发展。中方願意與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歐盟國家一起共同維護好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秦剛說，中國與匈牙利是經得起考驗的好朋友、好夥伴，中方願意繼續從戰略高度、長遠角度謀劃雙邊關係。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一间旅馆发生大火，至少六人丧生。这间四层高、有92个房间的旅馆顶楼是当地星期二凌晨起火，黑夜之中见到有烟从旅馆冒出。消防说已经有52人获救，部分人从屋顶救出，仍然有多人下落不明。估计起火时有大约90人在旅馆内，消防形容是当地十年一遇的火灾，出动80名消防员和20架消防车扑救。警方说建筑物的屋顶有倒塌危险，总理希普金斯形容是一场悲剧，相信死亡人数会超过6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5点，系升124点，总成交金额58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8系升3.8，美团138.3升2蚊，阿里巴巴86.35升9毫，京东集团146.9升5.8，友邦保险82.05跌5仙，盈富基金20.24升1.2。恒生中国企业69升5毫，百度集团124.1升3.3，中国平安58.1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5.98，瑞士法郎0.895，加元1.347，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 日经平均指数报29,833点，系升207点。港金报18,8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45美元，卖出2,01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元朗公路的交通先，之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就有意外，咁较早前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只系繁忙一啲嘅啫。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十八乡交汇处嘅意外事故清咗场，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府地一带而家比较多车嘅。港岛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呢，剛才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不过都多车的，龙尾去到中环入口的。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就比较多车了。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是比较繁忙的，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还是比较多车一点，龙尾去到世界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呢，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星河名居一带就比较繁忙的。新界呢，咁由于荃湾嘅荃景围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维修，荃景围近住圣母岭布塘嗰段呢，而家要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多车啲嘅。荃景围近住圣母岭布塘嗰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单线双程行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九龙方向就和斜一带多车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就近住和斜至到文化博物馆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认为丈夫李宇文不应该做那份低收入又没有前途的历史研究工作。 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浪费时间啊。 浪费时间？嘥你嘅定系我嘅时间？ 有分别吗？最后斩俾人笑嘅咋？ 边个笑？笑边个？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2023年5月16日，迪士尼乐园连续8年录得亏损，下月中起每周营运6或7日。 本港首季整体罪案数字升48%，诈骗案升65%。 消委会过去2年收到食肆相关投诉，较2020年升近1倍。 泰国大选，前进党胜出。党魁称上议院没理由违背人民授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在港岛上个月19号就发生停电的事故，涉及的范围包括湾仔、筲箕湾、太古城、北角、鸭脷洲等等的地方都有出现电压骤降，导致一些 大厦或者交通灯咧都有电力中断咗，系长达咧系48分钟嘅咁。嗱，港灯方面就话咧已经系完成咗详细嘅调查啦，并且向机电工程署咧系交咗报告。寻日咧港灯嘅代表亦都系解释啦，话事发当日咧翻新工程咧要用咧个能源系统嘅电路图嘅去做一啲嘅调试或者系操作嘅开关啊咁，但系就话咧嗰个电路图咧系冇清楚显示咧已经接驳至到后备电缆，亦都话咧现场相关嘅电缆咧虽然有标示啊话系后备呢啲字眼喺度嘅咁，但系话涉事嘅工程师咧亦都系有按呢个程序咧去检视现场嘅情况，不过就话咧开关设备下面咧放有一个嘅防火箱遮挡啦。咁啊，接驳一条嘅后备电缆之后咧，就不慎咁通电，发生个短路，导致到呢一个系统电压骤降，亦都系讲到头先话嘅影响呢个嘅大范围嘅停电等等嘅咁。暂时嘅调查嘅情况就系咁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系倾下嘅，有立法会议员郭伟强，早晨。 早晨，张立文。 早晨，郭伟强，因为你之前都有跟进开呢件事嘅，我就想知暂时再讲到呢个事故嘅原因啦。提到话譬如即係呢一个嘅电路图啊同埋现场都未有一啲好清晰嘅信息啦，但係就话现场有一啲后备嘅字眼喺嗰个后备电缆嗰度啦，亦都提到嗰个监督嘅工程师嘅警觉不足啦，点睇今次调查讲嘅呢啲原因呢，系咪都叫解晒所有嘅谜团呢？ 我諗个报告都算详尽嘅。咁当然港灯自己都认衰啦，就係话係罕见嘅责任，亦都系佢哋嘅，即係佢亦都道咗歉啦。咁但係事实上大家睇到呢最关键呢就係个电路图冇显示。咁大家会问啦，咁电力公司一间电力公司得佢知嘅啫，冇其他人知㗎啦。咁个电路图佢都唔清唔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个责任就一定在晒港灯那里。咁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在全部责任都在晒港灯的时候，而他按机制攞奖赏的话呢，这个就真是不折不扣的自制奖赏。即是讲白啲，其实名抢啊，睇住嚟食。咁这个是正如大家所讲，希望嚟緊个中期检讨能够堵塞这个漏洞啦。同時間亦都係要港燈咧加強翻佢嗰個管理系統啦，補充翻佢所講嘅不足啦，無論電路圖又好或者現場嘅標示都好啦。呢、這個都係要避免有下一次嘅情況出現啦。 喺講嗰個獎賞嗰樣嘢之前，我都想講今次調查到呢啲原因啦，即係無論喺個電路圖或者現場都冇一啲清晰嘅好清晰嘅信息或者指示啦等。你覺得最大嘅責任係邊個？有啲講法就話前線工程師都有嘅，亦都有啲講法會唔會港燈自己管理上面有啲系統性嘅問題咧？你自己覺得邊一方面多啲，或者反映到啲咩咧？ 我諗有几个方面啦。第一就係一定係嗰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包括嗰个电路图嘅图纸。因为其实做水电嘅人好清楚㗎，张图係好重要㗎。冇嗰张图呢，基本上你前线人员揸住张唔啱嘅图纸去到呢死梗嘅。咁所以张图纸係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咁今次反映咗喺数码港呢个电站嗰度。究竟其他电站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咁希望港灯都全面检视啦。咁、另外就係现场个标示啦，即係上一手做落嘅时候，就係点解将一组电缆改为后备之后冇清晰标明呢，咁呢个就係上一手啊，可能要追返上一手究竟边个跟开啦。咁跟住就係现场嘅工程人员呢，就佢揸住張錯嘅圖紙，你話佢做錯決定，咁講真，真係張圖紙錯，佢都冇計。不過佢裏面就講復電嘅時候，就由於估唔到張圖紙有錯，所以就喺其他地方度揾原因，咁啊揾唔啱，咁啊浪，即係令到個時間長咗。即係其實講真，前線又有啲無辜嘅，即係唔知頭唔知路啊，即係信你張圖，原來你張圖唔準嘅，咁啊，硬食晒。其实讲到尾都系啲图纸系比较致命伤咯。 你觉得呢个都涉唔涉及可能员工嘅问题咧？就算个图纸冇清晰嘅显示啦，会唔会当中都其实有啲嘢可以发现到咧？或者其实除咗一个人系睇唔到之外，会唔会有成个嘅复查机制咧？如果系嘅话，有第二个人都可以睇到成个问题嘅话，咁可能就未必系净系前线嗰个人嘅责任嘅。呢啲位系咪可以都有改善空间咧？ 哦，绝对系，绝对系。 工程人員可以有個覆檢機制啦。咁但係其實講到尾呢，其實工程人員上一手其實應該做好啲囉。上一手佢轉咗做後備電纜嘅時候，就應該要有明確標示囉。好明顯係上次標漏咗。 嗯嗯，我見到議員提到一點，就話電力條例佢話第十二條嗰度呢提到話，供電商呢除非已經係檢查固定電力裝置呢，並且信納為相關裝置接駁電力供應屬於安全，否則呢係不得為相關裝置呢接駁電力供應嘅。咁你有冇留意過呢一個條例今次港燈算唔算係違反咗呢一個情況呢？ 字面上是违反了的，是啦。咁但是当然实际上佢嗰、那个成件事故，我相信要部门去跟进究竟佢需唔需要接受一啲惩处呢。 暂时港灯都话有啲做法嘅，咁譬如就话一系列嘅改善措施啦，话增加啲详细嘅标签啦，更新嗰个电路图啦，亦都话检查港灯系统呢四条后备电缆啦，系并且同现有嘅系统系分离啦，系咪都算系做好晒杜绝今次导致嘅停电事件呢？或者做啲乜嘢要再做好啲呢？ 我諗因為佢嘅報告都主要係講呢幾點啦，咁佢針對呢幾點嚟做翻嗰、那個改善措施，咁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其他地方啊，會唔會都有呢啲電路紙唔齊全、顯示不足嘅情況咧？其實應該要全面檢視，唔係就係單一事件去處理咯。因為成個講真，香港島唔係好大嘅啫，係啦。咁佢嘅設施其實要檢查一次，應該都唔會太花時間。 另外頭先你都提到少少啦，就係、是、政府同埋兩電啦，包括港燈啦，簽嘅一個管制計劃協議入面，其實條文入面列明喺故障之後，如果平均可以喺70分鐘之內恢復供電咧，都可以有一個獎勵。而港燈呢一次嘅事件嚟講咧，如果話嗰個平均電網供電復電時間65分鐘內咧，公司係可以攞到額外0.015%嘅准許利潤嘅咁。尋日喺港燈再交代嗰陣啦，咁代表方面都被問到即係會唔會按住管制計劃協議咧？喺恢復供電攞到呢啲嘅獎勵，會回饋翻俾市民咧。咁港燈方面就話咧，現時討論嗰個上罰事宜咧，都言之尚早。你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我覺得佢個呢個係尋日成個報告其中一個敗筆啦。因為講真，事件發生到而家都接近一個月啦。咁佢做完曬成個技術調查報告之後，咁究竟點處理？按利潤管制協議嗰度係容許佢有呢一個獎賞，佢究竟攞唔攞呢？其實冇理由而家都冇一個說法嘅。因為佢出得嚟匯報佢係佢自己唔啱啦，咁佢應該匯報埋佢會唔會攞呢個獎賞囉。佢特登留個尾巴，我都唔明佢點解，唔通佢攞嚟對沖其他事故嘅一個賞罰機制咩？其實都講唔通嘅。其實呢一件單一嘅事件，好明顯就係全部責任喺曬港燈度。其實佢應該盡快去釐清，就係攞定唔攞，同埋會唔會對於受影響嘅居民有一個補償咯。 整體嚟講，呢一個嘅協議其實就冇分話個事故係人為事故，亦或係一啲不可受控嘅原因導致嘅事故，再復翻電嘅時候有呢個嘅獎勵或者懲罰啦。你覺得係咪應該要分翻開咧？即係如果個事故係人為事故嘅話，其實唔應該有任何嘅獎勵，你會唔會係咁？ 絕對要分開嘅，因為原有嗰、那個協議裏面係冇寫明原因嘅。咁只要佢盡快復電就已經攞獎賞。大家亦都睇到啦，即係過去咁多年呢，其實兩電呢都有攞復電獎賞嘅。中電攞咗5000多萬，港燈攞咗2000多萬。咁如果你計返啱啱呢一次啊，佢有機會攞到差唔多成500萬嘅話，即係你除返開過去咁多年，即係有成出現咗五次左右呢啲事故，而佢攞到獎賞啊，即係平均開嚟計咁。咁即係話其實都唔係偶然用嘅，即係都常見會發生嘅。咁既然常見會發生嘅話，其實釐清翻個原因就好重要啦。如果係講真自己嘅失誤啊，或者係頭先佢自己都講管理不善嘅話咧，其實佢就唔應該攞呢個獎賞咯。因為我哋原本個協議俾獎賞就係話一啲譬如天災、譬如行雷劈到啲設施咁冇辦法， 咁呢啲其實大家都會包容到，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佢個圖紙，即係電腦圖紙有問題，然後前工程人員又意會唔到，呢啲其實就真係講得唔應該攞咯。 OK， 好啊，唔該曬郭偉強，同你傾到呢度。郭偉強咧就係立法會議員，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魯迅嘅散文《秋夜》本来属于散文常写的一种习感，但是这一篇的写法呢相当特别，它不直抒胸臆，反而用上了象征的手法的。 表面上书写晚上秋夜所见的一景一物，但是细味其中的景物不难体会到作者意有所指，但是那个不是指某一景物的比与兴，而是通篇表面上写晚上的景物，实质上景物是用来象征某事某情，是景物实指社会人生，要读者加以代入，作出联想，才能够明白作品的心意。这个秋夜的各种景物有和谐的一面，例如瘦的诗人安慰小粉红花，枣树知道小粉红花和落叶的梦，互相了解扶持，但是与此同时，秋夜中的矛盾却更见严重，例如天空落下的霜推残了野花草，枣树直刺天空，小青松的牺牲等等。 也许人世间有同道中人息息相亲，但是更多的是阴森可怕无情的敌人，他随时会袭击你，侵害你。秋夜表面平静，但是随时会爆发惊雷，叫人防不胜防。秋夜，鲁迅描绘了当年当日他心目中所强烈感受到的社会现实，那个黑暗势力主宰着的世界，他心中的话，他又用了象征的手法来暗示。我明白了，你明唔明呢？这种象征手法的散文亦都因此被人称誉为散文诗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野草》，作者鲁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照顾小朋友，一啲系儿童嘅照顾者，有团体又关心到佢哋一啲处境啦，同埋面对嘅唔同困难。政府方面嘅支援又点样咧？咁嗱，调查就发现咧，就话发现大约七成嘅受访者咧，每日嘅照顾呢啲小朋友嘅工作咧，就去到成八个钟头或者以上嘅咁。有唔同嘅一啲建议嘅，譬如系咪可以有啲儿童照顾者嘅津贴咧，等等咁。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照顾者平台成员黄嘉欣，早晨。 早晨， 黄嘉欣，你哋个调查咧就叫做儿童照顾者状况调查2023啦，几时做同埋最主要个目的系啲咩咧？又， 其实我哋嗰、那个调查咧，其实系啱啱喺5月13日发布啦。咁、基本上我哋收集嘅资讯咧都系好短时间之内嘅，就系、是、4月27日去到5月5日嘅。咁但系都有708份嘅有效问卷嘅。 有咩发现或者个结果系点样？ 其實我哋主要有五個發現啦，咁樣。咁首先就係如果講緊將個即係總體嘅照顧兒童照顧者嚟講咧，其實佢哋多數嘅收入都係好低啦，同埋佢個儲蓄咧，甚至有好多其實係冇儲蓄嘅咁樣。咁但係相對佢哋嘅付出咗好大嘅時間成本，同埋犧牲咗好多嘅個人發展啊等等嘅空間啦咁樣。咁甚至經濟壓力嗰度見到咧，其實需要借錢嘅人咧係有差唔多三成嘅其實。咁過去入邊甚至有一部分係要同財務公司借錢。咁所以見到其實佢哋嗰個照顧嗰個壓力加埋個經濟壓力都係好重嘅。咁另外我哋研調查咧特別篩選咗一啲高危嘅照顧者類別啦。咁四個類別分別係單親啦、SN 照顧啦、幼兒照顧啦，同埋一啲多子同埋多重照顧嘅咁樣。咁呢四個範疇咧，其實佢哋重點都有啲唔同嘅。咁如果單親層面嘅話，其實我哋明顯其實佢嗰個群體咧，佢哋嗰個照顧可以分擔到佢哋照顧工作嘅人咧，其實好少，有七成咧都係同你講可能都係冇嘅，即係冇人可以分擔到照顧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佢單親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嗰個照顧個壓力係好大嘅咁樣，嗰、個支出都好高。咁另外咧就係、是都發覺咧，即係講借錢嘅部分，其實單親嘅情況係最嚴重嘅咁樣。咁嗰度都係有講緊差唔多44% 嘅單親照顧者咧係有借錢嘅狀況。咁呢個係比總體嚟講係高嘅。 咁而 SN 小朋友嗰邊嘅狀況咧，比較多個問題在於個訓練費比較貴啊。咁所以咧，其實對於好多嘅使用者嚟講咧，我甚至發現有好多小朋友SN 小朋友嘅家長咧，其實係冇額外再投放資源落去 SN 嘅一啲培訓度啦，咁樣。咁呢個令我哋好擔心，其實因為經濟狀況就令到小朋友發展嗰個黃金嘅夾機會咧，就少咗好多咁樣。咁幼兒照顧即係講零至二歲嘅一啲照顧者小朋友照顧者啦咁樣，咁佢哋就好明顯其實都係經濟上面嘅支出比較大嘅，因為尤其是小朋友育嬰嘅一啲產品啊等等咧，其實每個月超出2000蚊嘅好多啦，有48% 啦，咁甚至有部分咧係超出4000蚊以上嘅咁樣，咁呢個都係經濟層面嘅支援問題啦需要。咁另外多子同埋多重照顧，即係意思係同時照顧兩個或以上嘅小朋友啦，或者可能有其他嘅家庭成員要照顧，例如長者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咧，最大嘅問題咧，其實都係講緊資源有限嘅。咁雖然見到佢哋嘅支出好似同一般家庭差唔多啦，但係咧，其實因為佢哋嗰個資源本身有限，就算多人都，其實佢想投放多啲都唔得。咁就變成其實多子或者多重照顧嘅家庭成員咧，其實佢哋每個人可以攞到嘅資源都少好多咯。 頭先聽落，可能好多就算係唔同嘅兒童嘅照顧者咧，面對嘅問題，可能其中一個好共通嘅就係錢嘅問題。你哋係咪都建議係會有一個叫兒童照顾者津贴啊，嗰个谂法系点样嘅？ 系，其实我哋都真系要儿童照顾者津贴讲咗好耐嘅，其实都咁咧。我哋个谂法好简单咧，就系、是我哋觉得一般嘅照顾者咧，其实佢哋儿童照顾者都系好多都放弃咗工作啦，同埋好多付出啦。咁同埋佢哋嘅經濟狀況都相對比較差嘅，咁所以我哋期望有一個兒童照顧者津貼咧，係佢哋每月都可以攞到一筆嘅收入啊，咁樣咁去支援佢哋嘅生活，或者係甚至照顧翻佢自己嘅需要嘅。咁而當中咧，亦都因為啱啱就提過有啲高危照顧者嘛，咁樣咁所以啲高危照顧者其實佢哋照顧嘅強度同埋時間等等，其實都明顯再嚴重一啲。咁所以我哋期望咧呢、這個照顧兒童照顧者津貼入邊咧，其實應該會有一派高額嘅部分咧，係令到佢哋可以再攞多啲資助嘅。 但係咪就係錢方面嘅支援咧？有冇其他嘅支援咧？對於一啲兒童嘅照顧者？ 其實坦白講咧，支援係需要好多嘅，即係我哋可能講咗好多年嗰啲託兒服務啊，一啲相關嘅支援都係要啦。咁但係我估近期我哋比較關注一點咧，就係關於24小時嘅照顧者熱線啦。咁因為其實政府嚟緊都會有一個24小時嘅照顧者熱線咧，終於唔係嗰啲撳一二三啊，即係有人接聽嘅真係。咁但係咧，佢哋個對象暫時喺政府文件入面見到咧，都係一啲殘疾人士照顧者為對象嘅咁樣。咁但係我哋過去其實前線經驗同我調查入面都見到咧，其實好多都係即係好多兒童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都喺好多24小時唔同嘅時間咧，都會有好強烈需要一啲人支援嘅部分，甚至有好多其實可能自己身體狀況處理唔到咧，佢想揾人幫手處理一啲小朋友嘅照顧啊，或者係甚至餵食咧，其實都係搞唔掂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呢一個24小時嘅照顧者熱線啦。咁如果嚟緊成功成立咗之後咧， okay. 其實應該要盡快檢討同埋擴展去埋一個兒童照顧者都可以用到嘅情況。 最後一分鐘到啊，都可唔可以講下而家你覺得政府喺兒童照顧者政策方面做得夠唔夠積極咧？ 其實坦白講，我覺得係唔積極嘅，因為咧你見到其實政府雖然佢有時會講兒童照顧者嘅部分啦，甚至可能立法會議員好多都話啊，佢重視兒童照顧者。咁但係當佢哋嘅一啲政策出台啊，或者係立法會議員嘅一啲發言入邊咧，其實都係將兒童照顧者排除喺照顧者嗰個一啲關顧啊或者服務以外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點解會提出呢一個調查咧？最重要嘅部分都係講緊希望政府同埋可能立法會議員啊或者一啲資源嘅朋友咧，都可以改變一下思維，佢哋重新重視翻兒童照顧者嘅需要，其實唔會比長者或者係殘疾人士照顧者一樣。 OK， 好啊，唔該曬黃嘉欣。黃嘉欣咧就係照顧者平台嘅成員啊。咁講到咧，佢哋就今次呢個調查咧就係、是、有關於一啲兒童照顧者嘅需要啦。當中其中佢提到一啲嘅建議嘅，譬如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叫兒童照顧者嘅津貼咧，係俾一啲嘅人士咧都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可能係普通額啊同埋公額等等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氣温26度，相對濕度79%。